天上有三人，罪人是我与 写的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优点，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婆。原来是二位到站，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舍，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爹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碗干米，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呀、 道长不请，请赴当房。 贫道口饱，不用当房， 请见。 听了。 如意大三呀奶奶烦恼高，只要奶奶愿情 烦。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心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有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用，你一味俱无，真说是万有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 富有便是， 这金山买卖信用未歇。 好， 好一个信用未歇。 你 师傅，你想我啥？ 那你知道为师惦记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忧啊？ 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细说。与他， 啊！ 所不知，食材店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味古怪药材，为夫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味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夫都急坏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 啊！有名无药 啊！ 哎呀，啥是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甚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哈哈 游走哦，游走小姑娘，

师傅，我来帮你点收尾。 你、啊、哎呦，这这，哎呦， 我小姑娘，我也要点收尾，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一定要对，哎呦，哎呦，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什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 嘿嘿，果然有罪。 于此，道长告罪了。 行。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赌一下，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殿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啊！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

从一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三十一儿女，弟媳佳人，请各位姐妹奔达。 妹们胆小真贤玉，却不见秋香美若娟。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里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今朝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娘，春江的景，你风面倒水。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闺房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烦难以安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冷言冷语多几刻，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外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过香。我做王。 手手掉一身，落到死小溪有情那人，月老子我说女爱上，下一今日做兵神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